醉小雨，头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欢迎欢迎，全新的一个周末就到了，各位周末愉快。在周五的晚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逆视频同步直播的数码单元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是常小航。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刚刚在节目之前有一首歌曲啊，叫做白芍花开，我们特意安排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去映衬一下今天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天气。这样的这个天气之下，这个雨啊，啥花儿都没了呀。 哎，怎么说 呢这个晚高峰赶上下雨这个事儿吧，好的一面呢是让咱们感觉点清爽凉快， 是是是， 不好的一面可能对交通出行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 没错没错，可能会有些堵车哦。朋友们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先关注一下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行业相关资讯，在资讯之后会来到今天我们的主要单元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无人机全民大体验啊。这么条已经有了，无人机怎么玩？其实很多人会说这个无人机无非什么大疆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大家我见得多了，你们聊着无人机早就过时了。 No， 如果您这么想的话呢，可能还真的是就不用看咱们本期节目了哈。对，那个没有，我们今天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到现场。 对， 那是因为呢，这个其实无人机啊，这个小玩意儿可以说用于很多的商业功能，也可以用于这种家庭环境下的使用。 对，而且今天我们将展示这些产品，真的是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上面， 对对对， 都是相当有看点的。 没错，那一会儿呢还会有让我们看到以后这个啧舌的一款相机的这个产品会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刚才试了试， 对， 感受了一下。 我跟你讲，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亲眼见过离这么近见了还摸了的， 对， 这么大个儿的一只镜头。 我们刚才摸都是这么摸的， 我们不好意思把它摸脏了啊，我们嫌我们自己手上油。 对，是，就对，我们俩吃了俩翅根儿， 鸡翅刚才毁了是吧？ 对，我刚才 你还喂我俩素丸子。 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我们是一个 team， 要胖咱们手拉手胖起来。 可是今天我们聊的并不是一个智能减肥单元，我们是聊的一个智能的怎么拍人像更美丽一些，是吗？ 对，所以 即便把自己吃的再胖也可以拍得更加美丽。 我吃的满脸流油，但是刚才我们的嘉宾今天给我拍的还是可以有点， 对对对， 就字的是我吃的太多，但是整体来说颜色啊饱和度啊包括整个光平衡都很好。 光平衡是什么东西？ 光平衡你都不知道吗？ 哦、 oh, ，so sorry。 你看，已经吃的都顶上了，脑子已经基本上不太转了。 又到了， 来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潮流风向标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新鲜资讯，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来吧，今天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单元，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是静候多时了哈。刚刚呢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大个的镜头，同时有一位嘉宾就频频点头如捣蒜啊， 如捣蒜， 觉得特别的好，如小鸡啄米。嗯，对，这是我们的资深的影像编辑摄影达人腾飞，欢迎腾飞。 大家好，我是腾飞。 哎，另外一位呢就是冒雨啊匆匆赶来，但是每一次都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的黄浩。欢迎黄浩。 哎，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那今天二位来呢，可以说给我们带来惊喜中的惊喜。 哎， 不仅有惊喜还有惊吓。 哎，你说下雨都没有影响黄浩这个面色红润。 这就是黄浩这个与生俱来的一种年轻本色。 哇， 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就是对不对？有视频直播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肤色，你都不好意思说我们要上视频节目。 我们俩都不好意思跟黄浩坐一边儿， 真的是。你再看腾飞这个脸色啊，这种自然黝黑的状态，体现了一种无比的健康的一种心态和一种动力。 黄浩不要不好意思。 再看我们俩，对吧？蜡黄， 吃完 下次让 鸡翅， 下次让导播给你们俩加个面光， 加了。 我们下次以后得弄个什么彩膜在前面。 对，我们俩属于滋滋冒油。 最主要的是需要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自动加美颜滤镜。 对对对，还好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是 特别真实， 自带真实的效果， 特别真实。您看到，就是如果发现哇，这个怎么拍出的这么好，那就因为我们就长这样， 对，我们底子特别的好。 对，来看看消息吧。 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消息给我们俩破功啊！来看看今天消息的第一条，这事儿特别厉害，就是今儿的事儿啊。 哎呦， 今天上午10点开始 ，OPPO Find X 的标准版已经开始在官网与京东平台开始要销售了。价格呢是4999啊，价格非常的高，但是呢也提供了两种颜色，一种是波尔多红，另外一种是冰魄蓝啊，两种颜色。 之所以叫标准版，是因为这个 OPPO Find X 还拥有了超级闪这个 闪 充版， 哎、Super Walk， 就是比快充还要更快，对吗？ 那可是快的不得了。 闪充版还有兰博基尼版、这个三者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存储的容量和充电的功率。 对， 那至于后两个版本呢，什么时候开售？那 OPPO 表示会在8月份，也就是下个月。 没错，那今天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现场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展示一下来自于 OPPO Find X 的这样的一个波尔多红颜色的标准版。可以说呢，这个盒子在这里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嗯， 其实打动我的盒子包装方面啊，最打动的地方不在于正面，而在于侧面。我给大家一个45度侧面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一种反差跟对比。 嗯， 深蓝色的外包装外边呢有一种金色的 Find X 的字，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可以是这种抽拉式的盒子的设计，特别像LV 的钱包盒， 反正是奢侈品的包装、 而且里边这个盒子内盒的颜色，这个很像是，很像是 哦，就那个太阳神标志的牌子吧？ 嗯，太阳神标志的牌子，并不是，那个就是像很像是 LV 的包装袋儿，以及那个爱马仕他们那个包装盒的样子的。 哦，你看人家用过，就是能联想到。 用过没用过倒不好说，反正见还是见过的。嗯，再有中间这样一个烫金的部分，这是一个。 很难想象是一款手机的包装盒， 我真的很难 说句实话，因为这两年因为有个东西物料涨价，叫纸盒，都被我知道的纸盒涨得很厉害，所以其实你看在前比如说前4-5年的时候，有很多手机的产品包装盒还是做得非常的华丽的，结果从去年开始我记得是就是很多卖的比较贵的产品都在用很朴素的白盒在包装， 比方说 iPhone 啊这样的，对不对？ 因为就是因为纸盒涨价了， 对。 然后但是你看这次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还是比较用心的，其实零售版里头还会多一个手机壳，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机产品呢已经在我们面前了啊，我们一边来说相关的资讯，一边呢让苗山帮我们把它打开然后开机好不好？ 直冒火星子。 我这里其实也有一台。 哎，你那个不是啊？传说中的波尔多红， 这是波尔多红， 消失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波尔多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是非常关心一件事情，是它的升降式摄像头跟解锁是怎么使用的，因为这个机子没有任何的指纹解锁。 嗯， 注意看哈，它是用了3级油光，打开之后， 打开以后它的自动会升起来， 对， 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 它就 下去了， 在你几乎感受不到的时间当中，它会自动。 它现在就是升一下，下一下，升一下，下一下就下来了。然后就是这是执行了一个。然后有很多人担心说，这样的升降的结构是否会影响到它的机械结构？ 是啊。 这个手机有一个设置，在连接特定的 WiFi 以及特定的地点的时候，它是自动开锁的。 比方说什么意思？ 家里、 熟悉环境。 就比如说你连接的是家里的 WiFi，或者你设置，比如说我家住在某某某小区，它里面有个设置，就是我在某某某某小区里头的时候，它 是信任的网络呗。 对，它是信任网，或者它叫信任网络，或是信任地点的时候，那么它会自动的给予一个 就是解锁了， 就是免锁， 感觉 免锁。这样的话，你双击屏幕就能解锁， 嗯， 就不用在那个就是。 哦天哪！我觉得他就是家里的先生们会不喜欢这个功能。 你可以关了，你可以关了。你看这个功能就叫贴身检测，可信地点，可信蓝牙设备和可信 WLAN 网络，它有这么一个设置。这个因为之前很多朋友真的是很担心说他要是每天，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每天解锁的频次非常的高， 嗯， 如果每天都要咣咣咣咣的话，他的那个机械寿命的问题，一来其实他本身这些升降式机械设计本身就做了一定的这种就是 优化 处理的，二来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升降的频次不用那么的频繁。 其实相对来说，蓝牙解锁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大家 手上有手 环啊什么的，对。 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啊， 嗯， 现在呢，这个手机是你的，黄浩， 嗯， 你已经把它解锁了，无论是现在是虹膜还 是 人脸， 嗯。 然后呢你解锁了之后，比如说我拿过来改那个设置是可以的吗？ 改不了， 改不了， 每次改都要输密码， 每次改要输那个密码。 哦， 它只是能让你解锁进去。 但是你知道吗，它里面有这个功能， 所以你想多了，就是， 但你知道吗，它有这个功能，这两人就是你浓我浓的时候怎么能表真心呢？你把这个设置给我改成这个， 或者说那个密码你告诉对方嘛，对不对？ 对吧？ 是这样的人，就心里有鬼的人一直都有鬼，心里没鬼的人一直都没鬼。 没错。 哎呀，你一看就是没鬼的人。 来吧，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这样的一款让我们感觉很惊艳的 OPPO Find X。其实之前啊，在网上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照片啊，包括样张啊。那这回真的是我们也是首次在节目当中啊，是能够现场去展示一台真机的。 嗯， 那其实很多人在说，那到底这个 OPPO Find X 它的开机画面为什么那么能够吸引人？ 嗯， 然后现在帮我们去现场看。开这台 OPPO Find X 的开机，然后把画面要对准这个我们的摄像机的镜头，好吗？ 哇，这个挺好的哦。 因为很多人会说开机画面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哦，这个也是波尔多红对吗？ 对，波尔多红。 它其实是更像一点带点紫色的这个部分。 面对这个镜头，哎，非常棒，可以再往这边来一点。好的，最好挡住脸啊。没有，好，对正哦，好。这个白色屏当中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个 logo， 那岂不是就盒子上面那个？ 对，这个 logo 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好了，可以结束了。嗯， 哇，怎么对着我是一个雪糕？ 所以你很天很热， 一会儿咱们去吧。 好， 雪糕。 我们一边来，刚刚看过这样一个开机的画面，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我们一直没有想明白。 它其实寓意着是，你看它有一个帆，就船在上头嘛， 就是这个 logo。 对，它是指探索航海的意味。 嗯， 这是这次专门为 Find 去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全新的设计。 哦， 刚才我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到的画面不是特别清楚，小杨可以把图片给大家调一下。 是的， 因为图片有很多的细节的特写，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画面。哎，这是一个正面，所有人看到这个正面，你知道吗？就是人都是视觉动物。在上个月的时候 ，vivo Nex 出来的时候，所以说哇，那个屏占比特别的好，然后现在 OPPO Find 一出来，哇，我要买这个。 而且它就有一个是两边又是一个柔性屏幕， 对， 糊下去跟那个三星的这个 Galaxy S9。 说实话，这个前后开机的时候出现 OPPO 字样的时候，你会前后分不清楚，对不对？ 很相似，对对对，因为它前后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镜头啊、凸起啊、棱啊都没有。 其实联想到之前某品牌的手机在工信部的那个网站照片是被放反了， 嗯， 因为现在全面屏了之后， 哦， 其实这个正反已经， 哦， 就是，这个， 你正面你根本你们不知 是 我给你的这么个正面，你完全不知道这是正的 还是反的。对， 之前曾经还有过手机上它是立体声扬声器，直接设计成上下，就是你这么接都是可以 的， 它是靠重力来评判哪边是麦克风，那边是扬声器， 就是上下都有扬声器。那上下有没有话筒呢？ 都有，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话筒拿反这个事情了，是吧？ 当然这款没有啊，就是之前有的产品有这样的设计。 来，那我们继续看几张图片。在这个波尔多红的这个背面，我们特别值得一提是它的颜色的光效太美了。它其实说并不是说整个的这个背板都是满满的这个红， 它其实也是一种渐变， 它是渐变， 但是它是渐变的跟那种比如说从上到下的渐变不一样，它是从中间往两边的渐变。 对 对, 对， 因为忘了大家还记得就是 OPPO 上一代的那个 R15 其实就是一个渐变，它是黑色往紫色的一个上下的一个渐变。 哦，而且它这个设计由于是曲面屏的边，所以它有一个玻璃折射的原理，把那个颜色 更 层次感的展现。 这样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白了，就是它这个背面的这个摄像头等等组件升起来了以后， 的样子其实是整个摄像头是居中的，然后中间是个补光灯的位置，而且它会把这样的组件设计成一个向下的一个弧形流线。 对， 这个造型会比一个就是长方条升起来看上去就是舒服很多。 对，流线型 没错，更有柔美的质感啊。很多人会说那这种 你看一看这个机子正面的这个所谓的屏 占 比， 屏 占 比 就是当它点亮的一瞬间 90%， 它是应该是93.几， 对吧， 93.18。对， 这真的是全是全面屏。 有一个朋友呢之前也在问我，就是说哎呀这个机械结构升降显得很棒哈、啊，但是黄浩可以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片，我们给它放大哈、啊，这图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在这个机械结构的左侧右侧升起来了以后、 嗯、 会有两个缺口这个棱的位置，他说这儿肯定会存灰呀、啊、肯定会落很多土啊，怎么办啊，我就说了你一个手机用2年差不多也该换了，能捞多少土？请问 excuse me， 是 工地吗？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对这个灰尘特别在意的话，大家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机壳拿下来，然后看一下那个，特别在笑啊，就是你的这个金属边框跟后背的中间，然后你就拿指甲去搓一下，能搓出很多灰出来。苗山应该有那个画面了，对不对？ 哎呀， 你知道吗？我是定期拿棉签蘸酒精擦手机后面的背面的。 嗯， 那为什么你的手机还那么脏？ 其实你要是用那种。 特别干净， 清水像我这样用清水套了，你会觉得更明显。 哦、 对， 它会逼着你经常去清洁。 我现在后面还是很干净，因为我定期拿酒精棉会擦这个边儿、 哦。这种一体的还比较好，因为很多手机真的是，所以就是机尘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这个手机才有的，好多还有好多手机，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底下扬声器的口、 嗯， 你试着你就不要拿别的东西，拿卡针慢慢的往里头伸 一 下，刮一圈。 嗯、哎呦！而且这个事情，比方说你到很多那个手机维修点当中说，说、我手机充不上电了，他第一个维修项目就是帮你去清洁充电插口里面是不是进了很多的土、 对，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接触点又被氧化了， 对， 然后拿那个毛巾，拿酒精去棉签去擦一下、 就是物理清洁法， 然后过干了之后发现说，哎，好了，就能用了， 对，就这么简单， 只要收100块是吗？ 可能不止， 有的比较好的客服是这个项目，因为它不牵扯拆卸，不收钱。 对对对，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其他的小功能吧。 嗯， 关于相关的配置的情况，我相信朋友们可以在网上直接去查到就好了。当然，有一些小的功能很有意思，比方说它的这个通过3D 结构光这样的一种设计理念，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会有去分别到它所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面孔是什么样子。因此呢，它在相机里边。来，麻烦把那个手机请给我。对， 一会儿我在我这儿放了 3秒、嗯、就是我要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 3D 结构光的这种人脸的这种识别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 其实它这个技术上面啊，是通过向人脸投射15000个光点，建立毫米级的精度 3D 深度图，并快速的和主人信息进行比对，实现免接触更安全的解锁，并且获得了像目前阿里配还有支持刷脸的支付。 没错，那刷脸方面的话，比方我们打开它的这个拍照功能当中，再往后边可以看到有蒙拍这样一项很有意思的功能。在蒙拍里边，你就可以，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识别，一个脸型的识别哈。然后呢，我把这个蒙拍的功能打开了以后，就可以来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就省了好多软件了，对吧？ 比方说它就会根据我的这个样子还是怎么抬头，然后还是远还是近，可以看到衣服的变化，甚至你可以调它的发型，戴什么眼镜，然后还可以自动生成12个表情包。 哇，我也要 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表情包是什么样子。这也是呢，这两天我朋友他们都会说了，说这是我看到的在大家伙发表情包里边是最像你的表情包。 对，因为我那个就真的不太像。 来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你可以让腾飞来看一下 这 个。 这个真的是不太像。 这个真的不太像，说实话。 对、 嗯、但是小航是因为。 你展示一下你那个，给镜头展示一下，来好。 小航那个是因为有胡子在这，所以说就很传神。然后人家就说这个手机对你还挺好的，把你脸整个变瘦了。 变瘦了很多。对。 我也要玩这个， 看看我的表情包吧。来， 你这个真的很像， 这很像是不是？ 就他把几个点，比如说眉毛、 胡子 ， 对。我们来再看另外一个，哎，很有意思啊，他会有直接出来一组12个， 而且他张嘴之后更像哦， 张嘴之后真的很像， 是吗？ 对。 这个还有一个功能是，就是小航可以试一下，它有个 3D 美颜，它会对你的脸做一个 3D 的建模。 对、嗯。 然后你在美颜的时候会发现说，举个例子，它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是，因为我之前真的碰到一些手机，对女生可能比较重要，比如脸上有就痣跟痘，它分不清楚的，很多的那种就是平面的那种传统的美颜就给你全抹掉了，然后搞得你的脸就像一张鸡蛋清一样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因为亚洲人的脸本来就比较扁，对，然后出来后就像一张大饼就摊在你的前头一样。而那个 3D 美颜包括说它，你甚至可以能看到说它的鼻头甚至可以给你做一点拉抬，山根做一些拉抬， 还知道山根。 大家可以看，就是我 都是被手机厂商的美颜宣传给教育的。 在用他这个手机进行面部扫描之后，你会发现他你整个脸的，他给你做了一个 3D 的建模，它是立体的。 哇！ 它是立体的建模， 太可怕了。 然后呢，你看这一条下边的是不同类型，是模特脸呐、萝莉脸呐、精致脸还是自然脸，还可以把你的五官。再进行每一种五官的地方再进行分别的调整，比方说我们点鼻子 OK 可以调鼻翼的宽度和鼻梁的挺直程度，你点眼睛这个部位就可以调眼睛的大小，调这个面颊这个位置和下巴这个位置都可以进行相关的调整。然后根据你设定好这样的一个面部的这种模型之后，你再用它拍照，你就可以发现它会按照你所要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帮你进行了一种定制的 3D 美颜了。 你的数据库已经进行了建模设置，对吧？ 比方现在我长这样，但是呢我现在随便这么自拍一张完了以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了。 哎，这是不是你心里所想的？ 就是模特脸， 是不是？ 啊、对， 其实现在已经很完美了。 谢谢你的鼓励啊！那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呢要稍微休息一下，也会进一小段的我们的广告宣传，之后也会跟朋友们分享第二条相关的资讯内容。因为这个小米啊有大动作，要已经是上市的公司了哈。来，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 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哎，那么今天呢，刚刚我们分享过了今天第一条的消息，也是第一个在节目当中去展示过的样机，很 好玩， 很好玩。刚刚在广告期间，苗珊一直在玩这个萌拍哈。 对，我做了一个 效果如何，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 你目前的一个拍照的一个， 还蛮像的， 拍的效果还蛮像的。 这个比其实比小航那个还像，可能是因为发型的原因。 发型的原因很像。 对，这个头发还确实跟我比较像。今天我还没梳头呢。 哎，你的表情包是哪里？给我们来看一下。 表情包在哪里找啊？ 表情包，刚刚你已经点击生成12张了吧？ 对啊。 好，在相册里边呀，对不对？来打开相册。好的。哎，你自己给大家去看一下。 哇，这个挺像的， 真的挺像的，你可以一张一张再翻一下。 其实我非常真实，刚才生成有两个选项，眼睛要不要变大，我最后没有选大的。 但是其实就很真实， 我眼睛其实本来要更大一点。 那个太大的版本我觉得更像动漫版的苗珊。 对，就是这个， 这是真实版的苗珊。对，你可以来看下一张，滑过去看一下。好， 这不像是老有个是老太太版， 这个笑起来 像、哦、这个挺像，这个、还蛮像， 这个笑起来非常像你， 这个还蛮像， 对对对， 这还挺有意思。 嗯， 哇，这个能玩很久啊。 所以说你可以拥有一套你自己的表情包了，然后你在给别人发微信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表情包， 自带表情包。 哎，他刚才说 对对对， 嗨，我怎么觉得像超， 这很像啊，对不对？ 超，就想起那个广告、超。 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像那种立体，就它其实就是一种立体的视觉影像技术的一个应用， 对对对， 类似于像3D结构光像 TOF 未来应用、就真的可以有非常多的部分。这也是跟咱们上次在讲 vivo 那个 TOF 技术上 类似的， 是类似的一种应用。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样的可玩性一下就增强了很多。 而且你想想看，未来就是 5G 的时候，其实、现在 OPPO 它上次已经展示了利用 5G 做了什么 3D 视频通话。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的画面其实是 3D 的，就是它怎么转，当然它展示的那个手机的屏幕是一块裸眼 3D 的屏幕，就相当于是人那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真实的 3D 传过来的画面， 就像哇，就像我们在一些科幻电影里看到的一托这个托盘一个立， 那是一个全息的投影那种方式，只不过它是通过一个屏幕，一个裸眼 3D 的屏幕来实现的， 就是很高级就对了啊。那还有一个， 你看 苗 珊已经玩 得 不说话了。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它的这个配置方面，除了用骁龙845之外，它也是可以看到很少见，居然搭配了 8GB 内存的一个手机产品， 4999起跳，就是旗舰机该有旗舰机的样子啊、包括说它的这个就是拍照前置是用的2400万的摄像头，就是这个是比 Nex 的规格要高一些的、因为那个 Nex 的受限于它的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体积上头，它是整片升起来， 对， 后置用的是1600万加上2400万的一个规格，然后呢，就整体来说吧，这个机子整个的核心配置上头都比较不错。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充电特别关注的话，留意8月份的那个兰博基尼版，跟在中国有中国大陆地区有个特别版本，是那个卖5999元的，叫做那个超级闪充版。对 ，Superbook 版本。 超级闪充了以后，电池的问题就可能不再成为了一个续航的瓶颈，对吧？我们觉得可以随时充嘛，反正都很快，充就好喽。没电就充一下喽，充个5分钟能够使好几个小时，完全有可能的。 哎，我有一个外行一点的问题啊，就是我充5分钟和充1个小时，对于充电宝的耗电量是一样的，是吗？ 充电宝的耗电量？ 如果你充1个小时都充满了的话，那其实它就不会再往里头充了嘛。因为那个充满电大概也就是要40分钟左右就充满了。 现在手机基本上就很快充满，充满了之后它就不再往里边再 省电。所以是省 电 的吗？相当于 省电、 它是这样的逻辑，说不是省电，就是它就是 快充并不能帮你解决它的续航问题，但是它能帮你解决在充电时候的等待问题。 对，我知道它的耗电量其实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运输速度就是加快。 因为举个例子，以前你要充两三个小时的时候，你手机得放在那儿不动，或者绑移动电源，可能两三小时要拖一个东西。可是现在，因为现在移动电源，比如说 OPPO， 其实自家有一个闪充的移动电源，那如果搭配他家的那个闪充移动电源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实现说我尽可能少的充，就是少的时间花在充电上头。 对对对。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晚上有很多人经常晚上的时候看着看着看手机崩就睡着了，一早上起来哇只有15%的电，这个很抓狂。你刷牙的时候可能收拾半个小时就出门了，那半个小时没准就能给你充到80%的电了。 对对对。 这样的话其实是在很多场景上很有用的一个部分。 对啊，我觉得超级闪充这种功能它就很好，可以让我们摆脱就是一充充一夜这样的方法。其实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伙儿充手机晚上放长条一充电器哈，啪一插一充充个一夜。 但是 OPPO 手机从它这个打市场的时候，它一直就是打着这个，对吧？充电 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对， 你像我还好，你像腾飞会甚至为了充电去专门买单独的那种快充的充电器，给很多的设备去充电。因为大家用过了快充之后，就真的不想再用。 对， 就是大家用过了安卓手机充电之后，真的不想再用苹果手机的充电，道理是一样 的。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是实话哈。来吧，那刚刚既然提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既然说利好消息，我们看看今天第二个好消息。但这个好消息不是给我们的，是给一个企业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企业他们的拥有者们，他们会不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来看看关于小米的事情。这是在7月9号时候， 这周一 现场， 对，在香港， 在现场也经历了过这个敲钟的这个事儿。来跟我们去解释一下。 哇，以前都是在 TVB 里头看那个，对，然后现在 TV 那个用冯友文的原话就是，哇 ，TVB 的记者就在我们隔壁，旁边架着机位在，然后给大家带了一段现场的画面回来。 好，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小米的香港上市时候的这个现场画面是怎样的情况，来一起看一下。 市场要服务实体经济，因此 次呢，我们这个百年呢是会迎来更多这一类的公司来上市。只要我们审批的时候把关的以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里面也有一定的保护投资者的措施的话呢，我们觉得不担心的。这个今天的小米的上市呢，也标志着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新的阶段。 嗯，这是刚刚我们看到来自于小米的最新消息，在香港正式港交所上市了哈，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我们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问问看我们的黄浩，我们的评论员说，这个小米上市之后，对于我们的终端消费者来讲，有没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利好消息呢？别光是让他们可开心心的呀，对不对？ 小米要融资的，当时说的融资的最主要的部分是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嗯， 因为小米现在的很多模式是什么样？就说，他是先订一批货，等这批货产完之后再打过来。很多人抱怨说，小米的供货是一波一波的。比如说这一波，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喜欢，比如说小米 Mix 2S 啊，或者小米8这样的产品，结果发现说来了一波货。又没了，来了一波货又没了，因为他们的供应链跟很多大企业不一样。大企业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像我们讲华为、OPPO、VIVO， 甚至联想，他们是一次性可能采购了非常多东西，在我库房放着， 嗯， 然后呢，帮帮采， 我且用不完。 对，但是小米的整个的互联网的运作模式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当它做成这么大规模的体量之后，你就不可能在供应链上还在出这种事情。这个、嗯、 对消费者们是不干的。 对，你像你，我举个例子，你像 vivo 在当时发 X20 的时候，在现场他那个产品经理非常有意思，现场说了一句话， 百万是吧？ 不是，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在第一次供货就能供货出300万台的货，这个数量应该超过了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销量。 对对对， 就是 这句话当时我记得也是 对对，然后台下边笑边鼓掌。就是像这种传统型的这种企业，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加快供货。你很少听说过 vivo、oppo 缺货的，包括 oppo find x 就这么一个贵的手机，其实你都发现说 不会缺货的。 对，就是它可能会售罄，但是它很快第二波崩就跟上来了， 补货很快。 所以这个事情 可能是在受限于一些运输周期。 对, 对， 以及比如说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比如 物流方面， 肯定很了解 天气方面的， 就比如说日本一旦一地震， 嗯 啊，你看最近日本有那个就是洪水跟地震， 对， 那个其实也影响到了一部分的 光学元器件， 对，摄像头厂商的问题。然后以前是泰国一地震，电脑就涨价， 对， 泰国一发洪水或者一刮台风， 硬盘就开始往上涨。 现在国内有很多闪存工厂，没事就着个火呀，对吧？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故意在抬价是吗？ 上海跟西安的闪存工厂。我记得是那个英飞凌的工厂之前就着过火，然后有段时间那个内存卡那就闪存卡芯片就开始涨价。 嗯， 所以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是小米可能要用这个资就是上市来吸取的这种融资来解决自家的事情。 嗯， 然后呢说一个题外话吧，就是因为小米上市的第一天我们看到股价是破发了的，只有16.6块，而且当天一路跌到16.2块，那时候出了很多就是负面的评价，说啊、哎、你这个公司啊小米啊这个你这种路线不行的呀，什么什么。 嗯， 然后他第二天开始就咣咣咣的涨。这个视频是今天下午4点新鲜出炉的，因为我要看一下今天这个 股价如何， 股价如何。 刚刚截止到今天的收盘时间， 21.45块港币。对，是连着就第二天开始连着翻的往上涨。我们有朋友是在 最低点抄底的， 抄底点就是16.2块的时候抄底住的。因为当时申购的时候，很多人去申购小米的股票，觉得对它后市很看好，但申购下的股票不多，因为它应该是 4000多， 对，然后 4000多股啊， 对，4000多股， 然后一股才涨了这么几块钱，也没挣 不少啊，一股5块钱了。 然后就在它最低谷的时候，因为它觉得它申购的不够多，再入了一些股票。然后，因为申购的时候就是看运气嘛，每个人能申到多少股。 哎，我觉得咱们以后节目里面是不是可以开个理财单元？对，让我们的这个持有像苗生这样的持有百万资金的投资人，可以来去看看自己的资金该如何去更好增值利用。 这么多年在这种各种投资市场的摸爬滚打，我对自己的经验是不参加。我真的陪到姥姥家。 就是不能凭运气啊。 说个题外话，就是我当年申购了中石油。 啊，哦，那应该是 我到今天都是一把辛酸泪， 到现在都加不起油了， 然后 改用这个电动车了。 对，我还买过邮币市场的邮票，如今涨停。3年过去了， 结果呢？ 涨停，虽然是涨停，但它停着的。 就始终发现自己在高点， 没有交易。所以撇开这个不说吧，我觉得就是因为 很多人把小米上市看成是一个里程碑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讨论更多财经话题哈、嗯、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模式，就是在小米创立的时候，因为我是它是11年发布的第一款产品嘛，就小米手机，那时候我在现场，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说这个产品到底能够撬动中国的手机市场多大， 对， 大家觉得说它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没想到它后面能成为四大，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嗯、所以说就是很多买这个小米股票的朋友，我相信对它是有信心，因为对我们来说它真的是民族工业而且年轻人创业的一个典范。 对 对， 而且我们想一下，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用小米手机，但是你想你家里头有一堆小米的东西， 对， 移动电源插线板，那个小摄像头 盒子， 盒子，然后扫地机器人， 对， 电饭煲，然后我朋友还买了他们家 台灯， 新出的那个米家的那个，不是电饼铛，是那个电磁炉、哦、 我还买过他们的那个净化器呢， 净化器，空气净化器，很多人有 各种各样的， 然后他们家那个小的那个热水壶特别好用，还有他的台灯非常多人用、 哦、最近出现了各种小音箱嘛，对吧，便携式的， 对，小爱同学， 对我有个香港的朋友昨天来出差北京，然后呢本来说约个饭， 想买， 结果你要约吃饭之前他说你先去占地儿，我约这个地方的原因是这个商场里面有个小米的专卖店、 哦、 是在世贸天阶那边吗？ 没有没有，是在我家旁边、 哦、 双井那儿有一个新的店， 哦，那个富利里头， 富利对面， 对对对， 核心位置 CBD 也真是， 对呀、啊、然后他说他这 手里不只有百万资金， 他说找你吃饭是顺便，我主要是要来这个店、嗯、买一些产品， 我有好多在有一些在日本的朋友，在香港的朋友，包括之前是台湾的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哎，那个去你告诉我哪里直接能买到小米东西，不用网上订购的。我说有小米之家，他说我要去买点东西、嗯、他们觉得小米的很多这种配件，移动电源非常受欢迎，那个台灯非常受欢迎、嗯、 那个电源卖 的 超棒， 还有那个插线板非常受欢迎，就这些小件，它其实人家说就是小米改变的不是中国人用手机的东西，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用数码产品或者电器产品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如果我对一个品类不太了解，你如果发现这个东西刚好米家有，你可能就会觉得无脑去买、嗯、因为它的价格定在那儿， 因为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它的品质真的做的还不错， 性价比也很高。 对、嗯、 比如说昨天我那朋友买了好几根线，就十几块钱一根线、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市场里面数据线的价格差别是很大的， 其实很暴利，有的很暴利， 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我并不是特别专业不懂的话，我在米家如果有这条数据线或快充线，我买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价格不是很贵、 嗯、而且还有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比如 举例子吧，像那个电热水壶电饭煲这些东西，不是说其他家比如说像美的苏泊尔九阳做的， 人家是专业做电器 都做得 很好， 但问题是有些产品真的不能看，就是哦，浑身洋溢的一种就是特别你把这话说出来了， 其实小米在、 就是、设计上， 而且小米其实 它的设计感很符合现在当下的年轻人的、 嗯、 它其实也改变了一些就是整个行业的这种发展模式、 嗯、 其实这两年黄浩应该非常了解、 嗯、 有很多老资格的家电企业的人会出来愿意去小米，去或者小米类型的这种公司， 对对对， 因为它让人感觉有活力，做的不只是内在，而且是外表包装起来看的还算看得过去。 就比如说这些人跳去小米，他做的是一些核心的东西、嗯、那小米他有他自己的设计语言设计理念，把这种新形态的设计语言融合进这种就是老资格的厂商过来的人去做的东西，他里面东西有做的挺好的， 我觉得他比较聪明，说实话、嗯、 对， 就他走的线从来也不是正面跟这些电器厂商 PK 性能、 嗯、 他 PK 的是什么，方便便捷和智能生活， 但关键是其实他很多也不差，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米家那个投影产品是谁做的、 嗯、 是它的合资厂商是光峰、嗯、光峰是在中国做电影院的投影机光头的那个厂商，它都是跟一些核心领域厂商去做，比如说插线板你知道是跟谁合资的吗？ 突破 、 嗯、 对，这是很有名的北京本地的非常著名的电器企业，再包括说像那个像那个手环华米之前是非常著名的一家以前做平板跟智能设备厂商、 哦、 叫做智器、嗯、合肥的智器，它的每个合资和它合作厂商都是有头有脸的企业， 嗯， 它很会去， 哎，所以要问问杨飞了，就是如果小米有一天它出相机、出镜头、出闪存卡， 有相机， 它这个体系里出过，但现在说实话，之前还有传闻说雷老板想做一款全幅的相机，但是行业现在供应链不支持， 嗯， 就是相机这块东西比较封闭，大部分的这种技术资源在日本厂商手里。 对， 其实你不说我们中国做一台好相机，抛开日本厂商，全球其他国家你也找不出几个能拿得出手的相机品牌， 对， 哈苏除外， 对， 哈苏除外， 然后包括像以前 莱卡 对我们， 但莱卡里面有很多部分其实上是日系厂商在帮忙后期做的， 松下嘛， 对， 然后再包括说你像也是中国企业，中国台湾企业明基早年是做过 可换镜和一些的产品的，但后来就没了。因为就是他们包括像台湾有很多种光学的代工厂商，他们其实给很多日系厂商代工卡片机，但后来也没有把自己品牌做出来。就是 这个相机领域比较封闭， 对，比较封闭， 不适合这种讨论。 当年其实我还蛮喜欢明基这个品牌的， 就明你就它有设计的，它的显示器还是 OK 的，很 OK， 它显示投影机还是很 OK 的。 Thank you， 当时我还买过他们家的投影机呢。 是吗？ 对， 它有钱，错的啊， 有钱 呢。对，明基的产品总体来说价格很便宜。 你看今年应该是今年年初吧，就是那个老罗罗振宇，他做每年跨年演讲。他过去的跨年演讲讲的是啊，传统企业你要做互联网升级，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思维了，说 时间的朋友 啊，你不需要做升级，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传统企业你需要就是接纳互联网企业生出来的这种橄榄枝。其实小米现在这种米家模式，它是在同一些传统企业合作，他把这种互联网模式铺好了，把米家这种受众也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给我提供产品，我把它组合在一起就行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90分的那个拉杆箱。 哦，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 真的很好用。 它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拉杆箱能有多少的互联网基因在里边，但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加上了这个米家的这个体系之后，一下子这个销量和整个的这种设计感都不一样。 但是拉杆箱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我觉得也是友情提醒各位朋友们一下，就是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企业，航空企业已经明令禁止使用智能拉杆箱登机了，因为其中包括有锂 电 池。 对 对， 其实90分的拉杆箱没有什么智能在里面， 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 它就是一个的生活的拉杆箱。其实米家里有很多产品是不带电的， 有还有运动鞋， 对，它有很多生活的产品，毛巾甚至是， 对对对对，它的毛巾还蛮好的。 你说的那种拉杆箱是 CES 大展上出现的那种可以跟随着人的那种， 不只是那些， 智能型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的拉杆箱。 就是反正你不能有电池，因为电池是不能托运的， 对对对， 这个事情是，对，对是需要大家严重， 而且上飞机的话很容易超它的那个限制。 大小是吗？ 对， 这容量限制，因为你这么大的拉杆箱里边一装电池，大家会觉得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很容易会超， 然后会超重。对， 一会儿 来吧。 说 那个，咱们既然关注过了小米这个事情之后，咱们也是稍微的要去延伸一下了哈。 好， 刚刚其实提到了这个关于相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里今天也要跟朋友们先抛个引子了，因为还有5分钟就要进广告了。今天我们在现场会跟各位网友们去展示一款非常非常神奇的镜头产品，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见到过的、所听说过的一款巨大无比，但是量级、重量级却没有那么的重的一款镜头。 就看上去你会觉得它可能会挺沉，但是你摸上去会发现它挺方便的。 对对对， 便携的。 一会儿的话就来赶紧看看我们的视频内容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什么牌牌给你来。 关爱青年计划，请您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看到了。同时，我们的小龙虾还在进行当中。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今天是7月13号，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了哈。我们从即日起到7月15号，每天要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互动、留言、评论啊、转发，都可以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码小一份儿。如果说你怕堵车，如果你认为哎呀今天这样的这个生活这么堵车啊，这么多的雨呀、啊、之类的哈，怎么办呢？没问题，你可以使用每日优先他们提供的这种24小时的配送服务，全品类都可以配送的啊，不光是小龙虾。希望各位朋友们来满足一下，那马上就要到世界杯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哈，是吧？ 15号。 冠军之战了， 明天晚上是10点钟，应该是、 看看 是3、4名的争夺战。 各位华帝的用户应该非常的关心这个比赛，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情况了是吧？我们为华帝捏把汗的，得退多少钱啊？ 对，上市公司准备一下的今年度的经营异常报告吧。 你们可能不要发，就是。 好，反正就最后两场了嘛，明天一场，后天一场，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啊。 好。那么当然了，在这里还要邀请各位朋友们能够在稍后的一小时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无人机全民大体验。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边现场，全球首次在这个直播间的现场屋里边飞无人机，效果如何？ 这是个小型的一个产品啊。 对对对，当然还会有来自腾飞在现场带回来的关于无人机这样的一种演示的 现场版 小动图啊，以及相关的那种相机的评测。 哎， 我们 智享生活单元给朋友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智慧的改变，也希望你在每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钟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以及通过微博和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锁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稍后将会进入到更多精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吧，好吗？ 好， 歌曲之后马上让我们来知道你想知道的那些事情，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叫做想要你知道，来感受一下许亚彤她的声音。 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们这个轻松的单元来了啊！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是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从这个时段开始，咱们就聊点正差了啊！ 终于可以聊聊看我们的主题了，字幕条看清楚了哈，这个无人机大体验啊，那到底该由谁来去体验呢？我们两位嘉宾，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影像达人腾飞，以及我们的评论员黄浩，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话题上真的要让给腾飞来讲，因为腾飞 是 对。就是我们先说一个，我先说一个开头的话哈，就是大家对无人机有一种之前一种概念，是觉得说它是不是在做一些专业的用途，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像一些大型场合，现在其实是用无人机去替代了很多以前那种直升机去做航拍或者东西的。但是如果我们私人就是消费者的民用用途来说的话，我们更倾向于真的认为无人机它是一种摄影工具。 嗯，摄影工具这四个字其实意味深长，因为很多人没有体验过拿无人机去拍照片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事实上我有些朋友们其实真的啊，他们在做旅行的这种记录的时候，他是个旅行爱好者，他当时呢跟他的这个女朋友一块儿，两个人呢就去了大溪地，难得去一次那么贵的地方，而大溪地又不是要运送的，对不对？他们就只好呢把这个行程呢能够物尽其用， 对， 所以一定要在最美的风景里面拍到最美的他们俩才行。 我觉得真的这个无人机啊，在这个旅游爱好者这个群体当中，利用率特别的高。 是的， 嗯。 它一般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常规有这么几种用法，一就是拍一个全景的一个航拍， 对。 二你自己开一个车，因为现在很多无人机都有一个最基础的功能，是很基础的功能了，就是追踪物体，跟随你的车，可以在你的车头拍或者车尾拍，或者甚至绕着你的物体拍。我觉得大疆的新的软件是有这个功能的。 嗯， 还有一种功能，很多人想不到，无人机用作自拍特别好用。 是，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一，你要手这么拍的话，只有你一张大脸，如果某些手机像 iPhone 这种它不够广角的话，就是你一张大脸。二来呢，你用自拍杆，那么自拍杆也是有距离的，你用无人机可以比较好的把你背后的景全都取下来，而且现在大疆好像它的镜头的整个规格还不错。 嗯， 因为大疆是哈苏的这个 股东之一嘛，对吧？ 嗯、 然后呢，好了，它还有这一些，比如说像背景虚化这样的功能，连无人机上都有了。 嗯、 所以其实，一个我们为什么说无人机现在更像是一个摄影工具？因为它真的能完成很多你用传统的相机或者是手机不能够完成的场景。 嗯，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无人机的功能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对， 对 不对？ 体积越来越小，也是方便大家出行的时候携带。 哎，对。那么像的时间啊，我们就给朋友们来去看一小段视频。 好， 这就是当时呢，我这个好朋友，他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在大溪地时候，一边拿无人机拍摄，一边呢去拍下来这样一段视频内容。大家去看一看一下啊，这个感觉是这样的一种画面哈、啊，从低到高，从低到高。这种质感你就很羡慕他，说哇，原来可以深置于其中，有没有？ 可以飞这么高吗？ 这也没有多高吧，两百。 一般来说，一个无人机腾飞，就是一个无人机大概能飞多高？比如说，我们就讲像大疆的 Mavic 这个级别的这种消费者的常见产品 吧，3公里可以。 他说的是远，一般要 高 高度的 高度， 哦、高度 那个50-100米这种距离，一般问题都不大。 哦、 嗯，其实50-100米 就很高了， 真的够用了。 而且其实上就是北京的这个环境啊，就限飞比较厉害。 嗯、 其实你会去看，在网上能找到一些在上海他拍到那种就是几个大高楼的标标建筑、 哦，就是陆家嘴的那三个高楼、 哦、 直接照的那个飞特别漂 亮。他们是从那个陆地，他们是从直接是从它那个高楼的最顶端起飞， 哎， 这个时候， 但是远现在还就大概是3公里左右吗？还是 他们会有一些附件，或者说这个也算是说叫做入门级无人机和高级无人机的一个区别和差异性。可能入门级无人机你要在可视范围内。然后就是最入门的可能是在可视范围内，然后呢可能是在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到高级的可能是能达到5公里甚至更远。 嗯、 哦，其实我那个前年跟朋友一块去拍了个旅游纪录片，我们当时那个导演是带了2个无人机去，然后呢当时站在海德堡的城堡的山上，他就说好豁出去了，我们就当给他做测评了，咱们飞试试、 嗯、 能不能围着城堡 转 一圈、 嗯、 当时转一圈最远的那个直径离我们是将近5公里 了，5公里、啊、 他说我现在看着是掉下悬崖还是能飞回来、 啊、 然后真的到大概4.5公里的时候、 啊、 他连手机的那个画面就开始抖动 了、哦、就是图传会有问题， 对，图传有问题，但是最后还是飞回来了，然后、 啊、那挺好的， 他最高的高度飞到了450多米， 那个应该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产品吧， 8600， 应该是那个了，应该是大疆的精灵潘董，起码是潘董那个系列的 4K 高清， 嗯， 那应该是那个了， 有钱你这朋友。 哎，其实我们 8600当时因为是这样的，在那个产品之前都是10000起的，他买的时候他说是一周前刚刚降价到8000多， 那就应该 是赶紧入手 精灵3或者精灵4， 对对对。哎，这样吧，我们要先请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市面上，比如说就以大疆为例吧，就是现在它整个的价位段、 嗯、 因为很多朋友现在还不知道说我们作为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话、 嗯、 我们应该去买一个什么价位段的产品、嗯、 好 像在大疆的这个体系里边呢，它从低到高就是会分为几个等级， 嗯， 一个是 Spark， 就是这个叫做小，然后是 Mavic 是玉，这两个都是普通消费者一般情况下去最多考虑的，因为他们首先说体积比较小，第二个就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嗯、 ，Spark 是3000左右的价位，然后那个 Mavic 呢，它现在有两款，一个是 Air。听的名字就知道会轻巧一些的， 嗯， 这个呢售价在6000左右，它看你是单机还是那个全能套装， 嗯， 然后那个 Mavic Pro 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马上要更新的产品，售价呢应该是在整套应该是在7000左右，这三款都是普通消费者最购买最多的或者最集中的。 Spark 那个产品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去了他的那个就是发布会， 嗯， 然后那个产品就是他已经将很多的一些使用操作的技术，就是你不止因为传统意义上是我们比如说贵的产品我们要配一个那个遥控器， 嗯， 然后稍微再用点是用手机去这么操作，它是直接可以去用 手 势去操作，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就这样子对着它这么移动，它就会跟着你的手势移动，或者跟它说我要在这给我自拍，是一个手势、 哦、 然后以及说从手掌上起飞。 Spark 已经非常接近于能让普通的甚至没有任何飞行经验的用户直接使用的一个产品了。 嗯， 哎，我想知道一般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在这个驾驶技巧方面，首先是得有这个航模驾驶的经验，是不是？ 其实像今天黄浩带来这个小的这种玩具，米兔的这个 玩具， 对，还有包括那个大疆 将旗下睿智出的这个特洛，它其实呢都属于叫玩具型无人机。如果你没有航模经验或者这种的话，你可以先从这种玩具级无人机上手 练一练。 对，因为它的这种操作的习惯，我们叫做什么美国手啊、日本手、啊、这种操作习惯，一个手杆负责升降，一个手杆负责左右移动，这个习惯是完全一样的。 哎呦，那我觉得适合不打手游的朋友。我最近已经有点腱鞘炎了，我觉得。 我这里有一段那个，就是我在现场不是拍的 Spark 的那个。就是展示，就能从这个视频里头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它直接是使用的手掌去进行的这遥控。 好好，那个可以发给我。 好， 对，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通过这个 Apple 投屏的方式，大家去展示一下这个视频。 是一段秒拍的视频，你 哦、 OK 吗？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场景，很多时候是我们想不到。 对， 这怎么能够开发出来一种想象？这才是让这种科技产品它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渠道所在。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腾飞就应该给我们来去说一说看，一些使用场景应该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是。刚刚我们放播音小视频是一种方式， 旅游 是一种，对，旅游是可以一种，但我们可以再说细节一点，好吗？ 其实这个话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大疆的公众号和微博。其实大疆呢，为了引导大家如何去使用无人机去拍摄更好的照片，他还专门组织了类似这个叫做天空之城的这个比赛。 嗯， 然后呢，他有一些海外的比较好的这种视频作品，他可以通过他的微博这种方式给大家做分享。 是， 其实我们在做摄影的时候，大家比较一开始的摄影吧，是大家说要记录我能看见的东西。 嗯， 但是你想拍到好照片，就要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超越肉眼所见。 哎， 超越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我使用不同的镜头，我以前我肉眼的这个视角，我用不同的镜头是看得更远或者看得更广，或者说呢，我改变这个曝光时间，我用这种眼睛看不到的这种流光的效果呀，或者这种效果去展现一个画面。那无人机呢，其实上是彻底解放了我们的眼睛，可以从更高空的地方，或者是我人无法去触及的地方，去做一个拍摄。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无人机在摄影方面的一个最大魅力。 没错，那其实这种魅力既然有了以后，我们该怎么能够更好去接触到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我们去靠什么实现？这东西学习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就得摔坏几个学习成本， 这就高了去了吧。 相对来说吧，无人机要比我们一般的相机这个购买之后，它的这个风险性还是要高一些的。 嗯， 一方面是在于你自己玩的时候这个风险，另外一方面就在于这个无人机，你想大家说的从天空上一下啪叽掉下来，其实前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微博上的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孩子在一个广场上玩，然后 有 那个地方其实还就在我曾经租房的一个附近，我还对那块比较熟悉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无人机在开机的时候，它会有个提示说不要在人群，就即使是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飞行的禁飞区的部分，也不要在人群比较拥挤的地方去进行一个飞行。 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在无人机或者大家这个飞友中内部讨论的事情，就是掉下来砸车或者砸到什么东西，这都好说。我只需要 挂树上都很好， 照价赔偿就可以了。 嗯， 其实最怕就是打到人。 对 对对对，那我们面对这种小危险性又该有什么做法呢？无人机自身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防护功能吧？ 嗯，其实今天的无人机已经远比当初的无人机要 对 各方面要完善多了。我们大家其实要知道，就是无人机它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乎可以说这只靠就是你在无人机上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 对， 但是一个无人机上其实有很多个摄像头，它可以提供前后甚至是两侧的这个避障， 对，它很多都是自动避障，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甚至硬冲冲的想让它撞一个墙，它不会让你飞过去的，就它会在那个墙的可能前面的十几厘米的地方或者几十厘米就停住了，它一定不会让你去撞那个东西的，它要么从那儿避开或者是就在那儿停住。 对，那么这个低或者入门级的或者叫中低端的无人机和高级的无人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差别是它那个避障功能。便宜的无人机或者轻巧的无人机，确实你购买起来可能门槛比较低，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说的话，如果说你技术比较差，你可以先买一个我们说的10000元左右的这个精灵四，或者说你去体验一下这精灵四。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避障功能是目前的大疆产品里最先进的，就是这个我们说叫做家用级无人机里边最先进的。这个呢在这个低端产品上可能它的后置或者说两侧的避障会差一些。刚才其实黄浩提到了一个，就是环绕拍摄。环绕拍摄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无人机没有两侧的避障，有可能我直飞过去 转到一边的时候， 对，忽然间打到了一个树 手，所以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是新手的话，尽量还是让你的无人机保持在你的可视范围内。 对，我们来看一个动图，好不好？ 好， 这是刚刚的这个腾飞，他是也非常有这个心哈，拿这个摄像机把它这个整个的过程拍下来之后，做了一个小 GIF。这个翻滚可是够厉害的哈。 这个其实上是我们说的这个叫玩具级的无人机， 这属于玩具级的，这么厉害。 翻滚跳跃， 那是旋转跳跃。你不停歇，对，那俩丸子是撑了，冲顶咔咔的，真是。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好难操作呀。 是是是， 哪怕是玩具，我觉得 这 么灵活。 这个它只是一个内部的，就是它有一个进入到跳跃模式之后，你只需要在屏幕上滑一下，就自动做一个翻滚。 你看 有什么用啊？ 人家专业的人说起来特别容易，就是滑一下。 对， 我现在在王者上面滑一下，我还得不知道怎么闪现。 可是这干嘛用呢？这功能 就是玩 玩， 就是需要。 玩具无人机就是来玩的。 好，镜头切回来你们俩。不要看这一张了，我们看下一张啊。对，这个我觉得很高级，哎，这个感觉很稳嘛，啊，这飞的，这个效果非常棒。来看看，这个就是从前往后，从后往前这么飞来飞去，这个用处就比较多了啊，跟拍、跟随还是怎么样？这也是玩具级的无人机， 对，还是刚才那款 台楼。 因为这个，说实话，我拍的这个地方在北京的七九八，如果是用的是我们叫做 常规的无人机产品的话，是不 能 起飞 的。 对， 北京的这个限飞区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150公里 啊，这么大一片， 非常大。 对，其实 基本上六环之内你都不要想了。 对，而且呢，你在机场附近还有一个多边形的这样的一个禁飞区， 没错。 就是尤其是在，其实说实话，就对于北京东南方向的用户来说，基本上不要想了，因为那边还有个新机场，直接跟六环一接上， 现在就是 这块都不要飞了。 我们有顺义的机场，我们有南苑的机场，然后我们还分有新机场。 对， 其实你能想到的飞机呢，就是在北京京郊的话， 房山。门头沟， 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地方， 那边有良乡的军用机场、啊、对， 哎，可以推荐一个地方，怀柔的水长城、 哦、 除非是重大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否则的话，那个地方是都可以飞无人机。 就是古北水镇那边吗？ 来 啊、还不算，还不 水长城还好，古北水镇的密云了。 哦，对、啊、对、啊，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照片， 咱们都一群地理问， 这个是避障没避开是吧？然后撞到柱子了。 对，这就是就典型的就属于是没有避，这当然它还是这个玩具型无人机，它本身没有避障，然后它的话呢，如果你要是说在可视范围内，如果你控制不好，还有可能它会 撞 过去的。 但是撞了以后怎么办？它会掉下来吗？ 啊，像它这种就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小的无人机，是个玩具级的，当然呢，它的结构和整个这个形态其实跟标准无人机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叫护翼。我们的这种玩具级无人机其实上都有这个护翼，听起来怪怪的是不是？ 好，继续。 它是真的是护保护的一只翼。 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在像 Spark 呀、像 Mavic 的这种无人机上，它也是标配的。它建议你在室内飞行，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大疆的一些这种广告片，会发现有一些在室内拍这种室内装修， 对， 或者说呢，我拍一个大的一个工厂，一个。像比如像大家想象一下宜家那种储物的一个仓库、或者其实在他的那个电影一些片子里看到的那种酒庄啊，他那个从那边穿梭过去、过去如果你没有无人机，你要搭大的轨道， 对， 搭一个大摇臂轨道， 要摇臂， 还得有人推 过去。 对，你还是特别复杂一点。现在你拿无人机放在那里， 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对 对， 但是 成本太低了。 但是我认识那个导演朋友，他为了在屋里练， 他8600，然后摔了几个？ 这那是第三个，前两个翅膀全部摔折了。 他、 就是、 没有护翼嘛？ 而且那个屋子里面的灯也被他的那个翅膀 削 折 了， 所以是双损。 无人机在飞行的时候。即使是这种玩具型无人机，也不要让手去接。如果说实话，无人机如果掉下来，就是他们以前有很多很专业的玩家啊，他会拿一个大的捞鱼的抄网去接， 抄它。 但是你绝对绝对不要拿手去接， 对， 它掉水里就掉水里，它掉水里就是10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你要拿手接，真的是打的血肉模糊的。我们是见过这样的。 对， 哎，我想知道， 你就想想看电风扇的那个， 对呀、 哪怕是小的手持风扇，你一个手伸进去，那也是一个 打的生疼啊， 我但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我想知道刚才里面出现那个腾飞在张着嘴之后呢，下集是什么？ 啊，捡起来， 然后 就 在 继续飞啊， 因为它是个小的玩具型的产品。 视频是在2年前拍的，然后视频腾飞去医院住了2天， 对，感觉冲着你脸就去了。 所以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虽然很多的产品提供了这种手掌起飞的功能，但是如果对于我觉得是提醒啊，很多初学者来说，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你可能并没有那种专业型的人员那么好的，因为你可能但凡你的手掌的这个 就是不太平整，就会发生说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问题，还是找块空地，找块草坪让它生长比较好。 真的建议大家就是玩无人机初学者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空旷的场地，场地里没有什么山，没有特别多的树，也没有河水什么这种东西。 最好地下也不要有什么狗啊孩子啊，因为我碰到是在一个小区，是在外地哈，然后那个狗就一直冲着无人机嗷嗷的叫，然后去咬，你说要是万一下去的话狗给你咬一口。 之前其实那个网上还有一个视频是有人拿无人机，当然这个应该是就是经过官方允许的，在那个东北去拍那个东北虎的那种奔跑，结果他拍的他太低了，被一只东北虎 直接扑上去， 扑下 来，扑下来了。 对， 哦，不，那个是一部纪录片，就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放出，就是导演放出画面，然后大好的无人机没有坏，因为它是雪地，所以其实掉下来之后也没有怎么损坏，但是那个老虎直接把那无人机给啪给下来了，然后他把它剪进了那这个纪录片里头去， 这就是拍到最后一秒， 对， 生命的最后一秒， 生命的最后，但是还好， 太吓人了， 但还好是他自己毁掉了，如果把那个老虎也伤到的话，是吧？咱 那罪过可能就更大了。 他那个用的无人机应该是个比较小的一个无人机，精灵四是吧？ 嗯。你看啊，这个无人机的话题其实又很有意思， 对， 哎，这个使用场景很多见，而且还能够让我们去玩一玩，是吧？ 即使是小无人机，我先跟大家读一段安全，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安全问题。 哦， 好， 我现在安装上了这个小的，这个是小米家的那个，就叫米兔的，叫遥控小飞机，它已经不定义上已经不是一个那种纯粹的无人机的一个产品了。哦，然后呢，它会有个配，也是有个配套的手机应用，它这个就比较短哈，它只能允许你在100米之内的范围里头，10米的高度，它就是个纯粹的小玩具，所以我才能在咱们今天的演播室里头去飞。 其实10米高度的话，也已经有3层4层楼的高度了。 对，最多只能10米，然后只能飞10分钟。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也是个问题，腾飞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曾经跟一个朋友去聊说无人机用作电视直播的时候，他说那你得准备好多台无人机，而且你要导播信号准备好，可能半个小时你就得换一台无人机上去，就是无人机它非常的耗电，所以大部分的这种产品其实不支持特别长时间的一个飞行的操作。那样，你像这个玩具无人机也就是10分钟，就只能飞，就只能飞10分钟。 那个固定翼摔掉了呀，真是 无所谓，因为反正是塑料的，加上去就好了。 哦，好。吓死我，有点心疼啊，跟你说这东西。 我给大家再念一下哈，它其实你看它里头第一屏进去软件就是安全须知。 嗯， 请勿在机场、人口密集等法规政策禁止的区域飞行，请确保小飞机的飞行时与周围的人、动物、树木、车辆和建筑物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高速旋转的螺旋桨造成损害。而且还有，请选择在光线良好、地面纹理清晰且无风的环境下进行飞行，注意不要有风。 嗯，风就是一个必杀，是不是？ 像比如说像那个大疆的无人机，它根据，就是无人机的体型小，你携带起来会方便，但是呢它相对牺牲的是什么呢？ 自重 它的自重不，它的性能就会差，因为无人机的各方面性能，比如我的螺旋桨要风力要强，我的续航时间要长， 对， 这些其实都跟自重相关，相对来说大一点的无人机在一种恶劣的环境下或者抗风能力会好一些。 对 对， 我们当时去参加那个 Spark 那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户外体验是延迟了1个小时才进行的，就是因为当天那个时候我们在西边，北京西五环那边，当时就是有风， 阵风很厉害。 阵风，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在北五，就是西五环那飞，是因为也是提前报批了。 对， 他们不能在某个时段飞，因为某个时段有前往西山机场的一些就是航班 活动， 对，活动，然后呢他们只能允许在某个半小时之内飞，然后呢他们就是给了他2个时间窗口可以飞，结果前一个时间窗口因为那个风原因他没法飞。所以这个事情也提醒所有的，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看到其他人放无人机放得很开心， 嗯， 结果呢就是在自己玩的时候呢没有留意到，包括刚才讲到的说你的场地是否平整，因为还有你场地平整非常重要，就大家一会儿看他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飞机并不是，无人机并不是非常平整的落下来，而是它落到地上可能还有个崩，一个 忽忽悠悠的过程， 对，一个忽悠的过程。所以说，你看它底下一般都会做一个这种 缓冲 胶垫的这么一个设计，在底下这种哐这种下来的设计，所以一定要地面是一个相对比较平整的比较好。 嗯， 而且现在的无人机都有这种叫做自动降落程序。 就是你直接降落之后、啊、它会慢慢的降下来，但是呢它会检测地面能不能允许降落。如果你是在比如说草比较高的地方或者这个纹理地方，它可能会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降落，它会降不下来，会在那悬停住。而这个东西呢、哦、其实你会去看很多，其实说实话我大家都理解说明书这东西，哎呀好厚一本，或者电子版好长一段、嗯、大疆还好它准备了视频，就跟你学开车一样，你应该去基本的了解一些这下的一个操作，但很多人没有时间去看。我去查过大疆的说明书，其实很多我们说你落地上摔成什么样捡回来，哪怕叫尸体我们也可以去修，而且呢现在大疆的保修啊各方面的其实还做得还不错，就是我有保险的话呢，我每次加一点钱就可以几乎换来一台全新的机器， 就跟 Apple Care 似的， 类似这样的、嗯、但是一种情况是我们说无人机最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四个字，提控而回，就是你只能拿着 盒 遥控器回来， 遥控器回来， 提控而回， 可能落水里 了， 可能会掉山里边，我就找不着 了，悬崖里。 之前就是我记得腾飞好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无人机是在那个游轮上头，结果是掉海里去了、 哎、因为船在开，自动返航功能会回到你原来那个就是刻舟求剑的感觉。 真假的？ 而且其实不光说这个啊，就是水面本身对于无人机来说它不能很好的识别， 对， 这个是一个，就它是反光面，你无法很好的识别。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你在水面上悬停时间长了，水一旦散开之后，它的那个升力就没有了。 嗯， 因为无人机是靠，大家可以想到 嘛， 往下 吹风嘛， 对。 如果它一下子没有升力了，就掉下去， 就肯定会就是失速了。 对， 所以在水上飞、 哎、 或者说在海面上飞，其实这个事情就是风险是非常高的。 就如果你真的不是有特别有经验的，或者特别就是我们不建议任何的初学者，哪怕是会那么一点点的用户去尝试这种事情、嗯、对，就是虽然有人可能觉得不是三四千五六千也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好歹那是个东西进去之后， 对，这个提醒很到位啊。这样我们呢还有三分钟不到时间，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也是 好，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在这个巴黎以东啊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呢叫做自然村，这个地方来拍了一个自然村它这样的一些季节的变化。这个小视频大概有30秒钟时间，我们来看看拿无人机拍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它是飞得很慢， 对， 然后呢能够比较好的去用很稳定的一种视角去看到你面前的东西，它可以横着移动，但是我会认为这样的一种横着的移动会有点这个轴会有点乱。 反正这个比较经典的拍法就是往前推进或往后拉伸、嗯、对吧？ 对， 还有就是从低往高。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无人机是支持说悬停之后拍延时。 对，有的， 就慢慢的就这么转过去拍延时，拍了特别漂亮。 其实大疆的为什么大家总说无人机的时候总是说大疆、 嗯、 因为大疆的稳定做得非常好。 对， 其实无人机的核心是两块，第一块是它的飞行驱动，这个是就是它的飞的速度快不快，它的空中的这个抗风能力好不好，还有各方面比如说它的避障啊这些东西好不好，这叫飞控。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稳定。大疆除了做无人机，它还做像 Osmo 呀像如影这种各种稳定器，它的这个电子稳定的这个功能非常强。像刚才提到的两个入门级的这个无人机 Spark 呢，它就只有两轴稳定，就是我只能上下的这个稳定，但你在有些 左右， 对，你有些方向下就会只能依靠电子稳定、嗯、而 Mavic 呢就是一个三轴电子稳定，就跟我们想象是那个三轴手机稳定器 XYZ 三轴是吗？ 对、 嗯、 对，这个的话整体效果就要好很多了。 嗯，太好了， 早知道我就把那个视频也给你放放了，我们在德国的农村在顶上、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说真的是就是在拍这种自然景色或者是越是乡村这种场景的话可能更合适。 对， 因为在城市拍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拍之前拍那个就是上海那个真的拍得很好，但是那个真的很需要一些技就是你的一些技术 千锤百炼之后的效果， 而且城市里的气流是非常复杂的、 嗯、 你不知道那个风在顶上是怎么吹着带的， 而且 发现有一堆空调主机往外面吹风，你这个就完蛋了。 对，而且还有你比如说像更早之前就是有段时间不是密集的出现说在机场周边出现了一些 干扰 的情况，而且造成了大量的航班延误，那个事情其实也给后面就是国家去加紧一些关于无人机飞行管控的一些措施就是提供了一些事实嘛。 对对，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请在适合它飞行的地方去 放 心它、 嗯、 对， 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一会儿我们就要在直播间里边去实地飞这个玩具无人机咯，一会儿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有 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小梁梦工厂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有的看咯，欢迎过来还要节目当中回来就好啊。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诶，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嘉宾区呢已经消失了一位了。那位去哪里的呢？他去表演去了。 对， 我觉得我跟黄浩我们俩今天有种就是特殊的默契，他带了一个很小巧的东西，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巨大个 的东西。 但是我要先汇报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啊。怎么呢？ 连不上？ 就是、不是，是连上了。 刚才摔坏 了。但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说，即使这样的小飞机，现在也非常的具备安防意识。 啊、真的吗？ 在建国门附近，它明确的提示是禁飞区域。但是我在我们家附近，就是五环附近是可以飞的。 哦， 正好只能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产品了，我们就没法在演播厅里给大家飞了。 用那个口，你的嘴去模仿它的飞的声音，呜，感觉。 其实飞起来就是很常见的。 来，你拿着话筒吧，来。 啊，其实飞起来倒是就是很常见的飞上来。但是它前面是有一个这个摄像头，也是可以去做，但是它摄像头规格就比较低了，它是一个 720p 的一个规格的。 我想知道刚才在桌上咣当的一下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没有咣当，就我没有飞，只不过是 手滑了 手滑了 而已。 对， 手抖。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也知道说，即使是这么一个小飞机，你看在二环在建国门附近，它因为连接上定位之后显示您所在的区域是一个 禁 飞的 区域， 但是我在五环的我们家里头， 我在三环边上都飞过。 对，但是这个是在二环是不能飞的。对，就说明这边是一个接近比较北京比较核心的地带。 所以说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咱们电台呀、电视台呀就应该搬到城市副中心那边去，这边就肯定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是 我把车开上五环， 没有，如果那边是政府的公务区的话、也应该是不让飞的。 对， 它是通过这种来划分的。对， 你如果不连那个定位呢？ 它不能， 它不可能，因为我是因为你看现在我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手机的这个连接状态，它这有个手机的一个 WiFi 一个这个部分，然后它是直接可以连上，连上之后你看， 没有室内选项， 当前处于禁飞区内无法起飞，图像获取中。 哎，但是你能看到图像对吧？能看到那个 图像有吗？ 图像有， 哦、 就是这个有了，但是它你是没法去遥控的，包括说起飞全是灰的按钮。 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摄像头了，是吧？ 是对 对。 所以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吧。这个其实界面上非常的简单，它也是分那种美式的和这种 对对对 美国手和非美国手操作，就是左右手操作。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偏向于普通消费者的用法，是它可以做重力感应的摇法。 嗯， 哦， 就是我这样子就可以让它在空中飞，你这样子一下它就往前， 这好像玩游戏嘛，对不 对？ 对， 就玩游戏。因为很多人其实还不太适应要在地上去推那个这几个 摇杆，对对对。 然后呢，拍照啊拍视频的依旧都有，但是这个机子其实因为它是个玩具产品，所以你不能指望它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画面出来，它是一个只有 720p 的能力，就是来玩玩就好了。 毕竟米兔这个品牌其实定位的是给 儿童 孩子做娱乐玩具的， 它定位是给儿童玩具， 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可以让孩子们呢啊，从小就有一个玩无人机的心， 嗯， 他长大可以努力，然后，啊， 买大个儿的， 对对， 买高级的， 然后 这就是个带摄像头的航模，对吧？ 哎，你可以怎么理解？包括说刚才它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一个是所谓的对打模式，如果有两个无人机的话，它甚至能在那儿做一些对着的一些操作， 人机大战。 然后包括说刚才讲的那个， 嗯。 翻滚， 哎，还是可以的，也是一键，有个按键，一键能完成这个操作。 嗯，就是耍酷用的东西。 对， 嗯，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觉得你买一个无人机花1000多、1-2千块钱， 嗯， 实在或不是一两千啊，就是 应该是大几千， 就是，大几千块钱，觉得说实在没底儿的话，可以买一个这样的产品，或者像 Telo 这样的产品，可以先试一试，玩一玩，而且还能拍出一些，比如说那个东西给你发个小视频， 对 对，发一个微信小视频，这个是完全够用了的。 对， 嗯，来看到这样的一些个很神奇的功能，其实我们真心特别想去体验一下，但是限于今天我们的场地，包括这个政策法规所限啊，好像目前没有办法能够帮朋友们去实现今天这样的一种演示。 拍一段视频，然后在节目里头去播放。 我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咱们下周把两段视频补放一下，一个是你这段视频在家飞的，另外那一段苗山你那个德国那段好不好？ 好， 给你一次机会好吗？ 终于要红了， 嗯，下周五咱们节目里面会继续补播这两段视频。嗯， 那既然 你把家收拾收拾再飞， 既然 没有，我可以到小区楼下去飞。 是这样的，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小叶子的朋友圈，我有点担心。 来吧，既然这个能飞的不能飞了， 小命案现场。 能飞的居然不能飞了，那就让我们不能飞的腾飞，好不好？ 对， 来欢迎腾飞，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不能飞的，会让我们价格起飞的东西。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也是我们节目来到开播以来到现场最大号的相机。 哎呦，我好像我要注意一下，刚才好像都越过了镜头。 但它真的是超级大， 跟 它 比起来，你的脸是那样的小小。 你们的机位在正前方那一个机位，你看火箭筒吗？请问这是？ 其实最近什么最火啊？世界杯最火。 对， 在世界杯赛场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很熟悉的摄影师，他叫魏征老师，他就说过一句话，就是400毫米。我们一般来说啊，400毫米很长了，就是我们一般都说叫什么打鸟啊，什么镜头，这在体育赛场上它只是一个标准镜头。 嗯， 而我们一般说的什么7200啊，这种200毫米镜头呢，在体育赛场上是一个小广角。 对，叫旅游头。 对，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索尼的400毫米镜头， 普通标准头。 对，在体育赛场来说，它只是一个 标配 入门级产品。 嗯， 但是就是即使是这个入门级产品，它的镜头刚刚发布的国行定价是95000块，这个机身呢也是25000多，这个手里 11万啊， 哎！我觉得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机身，算是微单里头比较大个的了。A9 跟这个里头的大小是什么样子的？ 你都快找不到机身在哪里了， 但 是已经 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真的不是说故意的要做出这个动作来，它真的没有像大家想中那么沉。 对， 这个镜头不到3公斤，机身呢大家都知道， 不到三公斤。 这个索尼的机身大家知道的应该就在700-800，就整个算掉电池在700来克左右。 嗯， 这样一套不到4公斤，可是过去我们就是不是微单的这个 拿一大炮的话， 就是同样规格的镜头，那一个镜头大概就要3.5公斤到3.8公斤，配上机身的话要超过5公斤的。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比如说架脚架，它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以前的逻辑是说机身是卡着这东西的，可是现在它整个的配重全是在这个上头的。 对对对，如果脚架在机身上面的话，可能就要翻过去了。嗯， 这个其实可以让苗山来感受一下， 你点来 哇。 哎呀，我怕我手一滑。 我跟你讲， 滑不了会卡住。 你站在旁边，能够显得你的脸特别的小。 哎，怎么才真的是一点都不沉？说实话， 其实是个模型里面空的，是个杯子，其实是。 是。 哎呦呵，感觉还是挺费劲的。哎，你可千万意味感，咱真赔不起这个。 哎。 咱俩人工资加一块赔一个一年啊， 感觉、哎、显着我的脸确实小了不少， 真的是，但是感觉好奇怪。 来，我站得远一点，我拿这给苗山拍张照片。嗯、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苗山拍一张。 哎，说实话，就是你看上去的预期手感啊，和 特别像这个《古墓丽影》里边那个劳拉， 对对，演员砰一下， 女战士，一会儿你被拍完就会变成女烈士。 我要离这么远呢。 我吸取刚才、 哦、他的这个， 他离我们大概有三米。 我就说一下，腾飞现在应该是在我们演播厅里头的最 角 落的把角地方。对， 我吸取刚才那个广告时代的经验。 嗯，什么经验？就是 脸要侧45度。 来，腾飞也待会儿把照片拍好之后导到我的手机里面去，然后我跟大家去 哇， 展下样张。 但是你比较一下，如果跟广告时段比，还不如那张，那就还是发那张。 你这是在损腾飞，腾飞作为一个影像达人，怎么能够拍差呢？ 哎呀，嗯，就是呢。 不只是你是装备控啊，腾飞既装备控，而且也有技术。对， 哇， 我们来准备啊，一会儿要导照片了。黄浩这个时候也在拿这个各种手机去拍 这 样一个大镜头，真的很少见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出现。如果在体育台的话，能够还能常见一点，但是在生活当中真的 很少见。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回来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的用户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变焦场景，因为其他很多场景都能解决得很好，但唯独变焦的场景真的没法解决。我在香港拍的那，就是拍带回来的那一段小米发布会的那一段影片，就是用的哈苏的模块去拍摄的，就是它是可以做一个10倍的一个光变的一个部分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实话，因为哈苏模块只能保证说你10倍有，但如果你想获得更清晰，举个例子， 嗯， 在球赛的赛场上，每个人都高速运动那个状态下头，你如何去捕获的它那么清楚的照片？ 嗯， 这是真的很难的一个事情。哦，我想起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今年世界杯，记得是哪场比赛直播的时候， 你镜头没装上。 哦，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镜头直播扫过来扫场边的那个摄影师，有个摄影师因为可能是镜头没装好，然后 一提小相机的时候镜头掉下去了 啊！直播画面进去了。 这太 哎呀 太， 镜头会不会碎呀、 啊？就是 心都凉了， 听到了心碎的感觉， 真的是真的是。 而且其实你们会看到，就是赛场上球门后头永远有一排的相机， 对， 那个在拍一些特别的进球场面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哐推倒一片的情况。 你看看， 而且我看就是在球门后面这个长焦基本上都是架在那个板子上面，有一个可以架的地方、 嗯、 因为大部分那个是比较沉的，像 因为其实上就是在体育赛场上嘛，就是我们这个镜头，其实这个规格的镜头发展了也有快30年了，在20-30年前，这样一个规格的镜头，光一个镜头要5公斤、 哦、 在技术的进步过程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这个材料的进化，那我们东西背得越轻了。其实 哇，这张真的好看， 其实想想看无人机也是， 这张你一定想 真的好看， 你一定想 想当头像。 对 对 对， 我这个室内的 WiFi 有点，就室内的信号有点差 啊，没关系，那我就用这张图就好了，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720播出的。 我可以扫给你。 来看看我们刚刚拍的苗山的样张好吗？哎，怎么样？ 是这张吗？ 就这张照片。 对， 对， 嗯，特别好， 没怎么化妆都能拍的这样 好。大片啊，大片。 只要腾飞飞，你的技术实在是赞。 这是黄金切割比例，知道吗？就是。 刚才正好顺便说到 WiFi 的问题，我也提醒一句哈，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 没有在夸苗山的美？ 我是来补一个 tips， 就关于 WiFi 的问题。 补一个 tips， 好，你的 tips 啊，就是这个事情跟无人机有关系。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在比较城市闹市区的地方？因为城市闹市区的 WiFi 信号也比较密集，有的时候你会受干扰。还记得大家今年在过年，不是过年，就是前几天的时候，西安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无人机编组的问题。他们当时的解释是前一天因为出现了无线干扰，无线干扰的话会导致说，比如说你的 WiFi 传输的时候，它的信号不能很顺畅。还要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在发布会现场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就像拿索尼或者是松下这种有 WiFi机身内置 WiFi 功能的手机，然后呢去传图传得特别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周边，你想发布会场里头有很多人在开自己手机的热点啊，然后这个现场又布了他一些 WiFi， 那么的话它会受到一些通频端的干扰。 没错，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大疆的无人机，在 Mavic 系列中有两款，一个是 Air， 一个是 Pro。 它的 Pro 大家听这名字就专业在哪儿呢、它用的是一个大疆自己的一个有专利的一个图传技术，这个技术能保证你可能5公里之后还能看到一个 比较流畅的这个画面。而 Air 这个呢，轻便型的产品，它舍弃的其实在一方面，它是用的是 WiFi 图传。 嗯 ，WiFi 图传其实你在海边啊，在什么这还 OK， 空旷地 OK。 你要在这个城市边缘或者什么地方去啊，你飞起来之后，你发现就是城市里这种各种无线网络呀、啊，什么东西，你图传。 对， 号称五公里，可能有一百米就掉了。 对，都会发现经常会有马赛克，或者是说卡住的情况。 体验会非常不好。 体验不好，所以为什么说如果你想获得比较良好的图传效果的话，还因为它不 叫买贵的呗，就是 一是买贵的，二是去相对来说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刚才讲到，比如说像那个，你如果去水长城或者是古北水镇， 其实真的 不用担心。 水长城是一个特别适合玩无人机的地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有水，有长城， 因为它有景。 长城可以撞，来这个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下次以后真的我攒点钱买无人机，我就找腾飞去买了啊，给他到时候给我们。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别的方式啊，我们可以不用买无人机。 哦、就是哦，对，你们家 租用， 找你租也行。对，干嘛非要买呢？ 其实真的，我说句实话，不只是说无人机，因为那天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像很多这种，因为比如举个例子哈， 像这种大炮， 对，像还包括拿 十万块。 不只是包括像索尼 A9 哪怕是 A73 这种卖到10000以上的，对于很多普通来说，他可能一年用的他的次数可能也就十几次、 嗯、 那平时大部分时间我不可能带这个随身出门，可能就用手机去拍照去了。那好不容易我去趟香港，去趟日本，去趟斯里兰卡，去趟欧美旅游的时候，我带着相机，那其实你的利用率是非常低的、 嗯、 很多人会想一件事情，说我有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利用率不高的东西去 占用 花那么多的钱、 啊、 就是以前中国人的消费逻辑是我要占有这项东西， 对， 可是现在越来想的说，比如说共享单车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 我要终身占有它这样东西。 对，共享单车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中国人的一种消费习惯，就是以前像80年代是我们的父母要买辆自行车，对不对、 哎、对对对， 但是我有车骑就好了，我干嘛要买一辆呢，对不对？那其实这种利用率不是那么高的设备，包括无人机，包括像这种比较昂贵的镜头或者机身摄影器材的租赁，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新的方式。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租这个事儿的原因是啊，他懒得去维护保养、 对 护理， 对 对，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你在我们这儿租无人机，今年是大疆的精灵四，你是10000块钱押金，几百块钱三天你就可以玩了。明年大疆出无人机，可能出精灵五了。我们可能这个定位上它还是卖这个价格，如果你自己的话、 哦、 那你没办法，你的家里可能你买的话、嗯、你还是个精灵四，但你要在这租的话呢，你今年花同样的价格就能租到新的产品、 哎、可以这样，别人说是说嗯、啊、算了，我觉得太费成本还是别了，来还看看你拿着这个镜头的样子吧、哦，非常的帅气、啊、 好吧，你就从微信头像里把我 哎对， 主要是背景还是赛场， 对，这个 看到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大，嗯， 那个这也是前段时间做的那个体验会、 嗯、 其实说到这个吧，也说一下感慨一下科技进步哦，把这张照片都导出来了， 对，这个就是拿它当做哑铃哎，对，特别好的一种健身的器材，这全新的一种开发的产品 啊，11万、12万的一个哑 铃 啊， 对，12万的哑铃，然后再来看一遍这个程飞怎么拿12万的哑铃给自己做3公斤啊，对， 4公斤吧，算上一共4公斤， 你这个健身成本好高啊， 再、嗯、来一对的话20多万啊，家伙， 哎呦喂，我得把你绑走， 得办多少年健身卡呀、啊？来接回来哈，看到几个图片以及相关的照片啊，包括这个视频，我们觉得其实一个好的摄影器材能够帮到我们很多的忙， 对， 但是真的是我们用不着去花这么大的价钱去买去拥有它。 其实我觉得共享的意识很好， 对对，比方说你买一个我管你借不用花钱， 对，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爱好者的群，大家互相会共享一些 器材。其实这个吧，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叫做一个提供专业的一个租赁机构，其实它解决了什么问题，之前在没有租赁之前大家也可以内部就是小范围的借用，但借用中的朋友面子，哎呀，我划坏了，你是赔不赔呀？ 对， 我其实又特别害怕，就找朋友借东西用，借完以后万一给人弄坏了，有划痕了，磕了一下，怎么有？包括要是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借相机，你这快门是有寿命的呀，啊，咵咵咵狂摁，好几千个没了，对吧？ 我特别怕管人借的时候我没用坏，还给他之后他自己弄坏了，他不知道，然后说，哎，前天借给谁来着？ 这都是问题，那该怎么避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找一些专业的这种租赁机构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的。 其实就相当于说有一个。有一个成规矩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谈钱伤感情、 嗯、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钱是最好的这种方式，因为钱是一个标准， 它是进行了衡量。就比如说你像那个传统意义上说应该是比如说我有多少的押金，然后有多少的租金、 嗯、 当然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信用体系的介入、嗯、我们可以用免押金的方式。当然也提醒一下哈，就比如说有些产品比如说像无人机这种产品，那使用的时候你要一定要留意一下，比如说你跟租赁机构之间的这个协议的一个部分、嗯、因为刚才讲到了无人机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风险性的，还包括说举个例子，我们探讨一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有人租了无人机，结果租赁的无人机产生了一些人的一些纠纷，比如举个例子，那 受伤了，这很麻烦。 那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去厘清？ 这算三者险吧？ 对，这是一个其实比较麻烦的事情 哦。 而且现在国家是要求，就是所有的无人机超过200克，就是我们说所谓就是受管控无人机，是你要做实名登记的。 对， 你应该在无人机上贴一个二维码，就是如果出了事儿，对方比如说你要撞坏了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掉到别人家里边了， 哦、 拿这个东西扫码，按理说是能找着你的。 对， 而且实际上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虽然办公室其实离咱这很近，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大望路。嗯，而且大望路那边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外的一家专门做航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最近我们其实都在考虑把这项业务搬到其他城市去，因为我们有就是上海店、成都店、深圳店，因为在北京你只要快递标签上写的是这里边是无人机，你收到货以后可能几小时几天，就不用几天，就几小时以后就会有那个派出所电话问你这个是要干嘛用，或者你是怎么用、 oh. 严格更夸张的时候就是只要从大疆公司发出的快递，哪怕你买的是一个手机云台或者是一个什么稳定器，他都可以问问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在哪儿飞，你知不知道北京现在有这个限飞的这个一个要求、 哦、我被京东打过电话， 嗯， 但是我是买了一个 Osmo 的电池，就是 电池 是 Osmo 电池，但他发货的地址是大疆的那个办公地点、 哦、 他说你买了个什么东西，我们要协助去那个登记一下，我说我购买的是一个 Osmo 的备用电池，他说 Osmo 是无人机吗，我说不是，是手持云台 OK， 就是但是他要每个去登记清楚、嗯、 就是这个东西在北京可以说使用起来是相对来说国内最严格的， 严格控制。 你看刚才即使这么小的飞机我们在二环附近，他有刚才跟手机定位也是不让你飞的。 嗯， 哎，我突然觉得怎么，哎呀，这个措施推进的如今这么好。 其实也是因为那，我觉得最大原因是因为那段时间那个密集的出现，因为 航空， 因为等一下，我是那个被延误航班中上的一员，因为是那次是飞成都，成都当时密集出现这个情况，就会导致说很多的，就是开始有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但是现在还是当时一直有问题嘛，就是说 抓不到。 不是抓不到问题，就是我们说普通用户哈，普通用户要飞，我应该找谁去 报批？ 当时曾经有媒体记者去像复现整个流程，发现说是一个踢皮球的状态。我找，比如说找军用的航管局，就说不，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你是民用的，你找谁？那说这个你得拿军方的这个才能过来。 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无人机，我们都说按理说这无人机这个产品，它跟汽车一样，它需要驾照。 嗯， 但在国内其实现在目前没有一个 执照的颁发的 就是 权威机构， 没有权威机构，其实有很多都可以说我给你考证的。 嗯， 其实真正的无人机驾驶证是跟飞机的机长证是一样的、 哦、 它叫做飞行器驾驶证。 对呀、啊、它是个飞行器，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它还没有做到一个就是标准化或者说叫一个权威性的一个。 以后那个机器啊，你要开机的时候想飞起来，除了看区域是不是在可以试飞的区域，另外还要输入你的驾驶证号码。 对， 面部识别， 面部识别是不是你本人？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航空器，它只不过是不载人而已。 对， 而且这个东西吧，这咱们现在说的是在国内。 对， 大家出去的时候也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一些使用管理规定。 嗯， 比如说在日本，你就需要提前报批。即使你在城市内飞，你只要报批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你在泰国，最好就要到一个当地做一个登记。这是泰国，当然好像说在泰国的岛上，比如你去巴厘岛会好一些。 那巴厘岛貌似是印尼，对。 哇，说 普吉岛吧，普吉岛 ，就是泰国的，就是城市内，如果你没有去做登记，而且当时其实，在网上你可以查到这个登记流程还是比较麻烦的。抓住以后，他们是可以，一个是罚款， 没收 最严重的是可以判刑的，你这样的话会影响你很麻烦的你的旅程。 就我们今年过年时候，过年前的时候去日本，冯永文带了一台 Mavic 过去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准备飞，那我们在日本朋友就是八爪就一朋友就提醒他说，你告诉冯永文就是飞的时候避开任何民宅，一旦你掉落到民宅的话，人家的就是民宅的居 就是主人可以向警察局进行起诉。 因为在日本的话，它的土地就是那个房屋土地是私有的， 私有的， 即使你报批了。比如说你飞到这块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 那人家可以， 人家照样还可以报警， 是他领空是吧？ 对，嗯， 对。而且在怎么说呢，就是出国以后你会发现，因为在海边很多人想飞飞机，可是海边大家知道除了旅游的这种度假以外，还有可能一些港口是有民就是军用的这种背景啊，或者有些限制 商业秘密啊之类的， 你可能到了就很多人背着，我之前有我的老板就是背着无人机去到了应该是印度尼西亚还是哪儿的一个就是潜水圣地， 嗯， 到这去发现人家贴这个标签就是一个无人机打了个叉，哎呀，用中文写着禁止飞行。 对， 因为都是中国人飞， 背着过去了，但是它是多国文字啊， 就背着 背着过去了，背着回来了。其实这样的话还是就是出门之前得做好 做好功课，对，哪里能飞哪里不能飞。 顺便再给大家做一个小 tip， 这个就是在无人机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无人机里边大家都知道无人机有电池， 对， 无人机的遥控器里有电池， 嗯， 无人机的电遥控器里电池是不能拆的， 对， 所以无人机遥控器你不能托运。 就是很多人是会把那个无人机的那个小盒收纳盒直接 托运掉， 他放在里头的，结果发现就会出问题。 然后这个托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意识的是我把电池拿了出来， 嗯， 但他忘了就是遥控器里有电池， 对， 而且遥控器电池是不能拆的，就跟手机一样，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能托运的。 那像是 Osmo 这种东西可以托运吗？ Osmo 又不行，因为我上次 Osmo 我是拿着带上飞机的。 Osmo 上次我忘了，然后在关键的时候说你去一下那边看一下，他说这个东西，说这里面有电池吗？哦，拆出来小电池，你把它拿走，放书包里。 那个18650的小电池或者18350，这个大家因为现在知道吧，就是身上的你一个带电的都越来越多，小到一个手环，大到一个电脑都有电池， 电池都不能。 所以以后真的是出门就去坐飞机的时候， 对， 因为这个东西吧。最轻的就是你的开箱了以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给你丢弃了， 对， 就留在了原目的地了， 这是最轻的， 这是最轻的， 你还可以存那儿。 最严重的就是你这个整个行李没有发走，你到了目的地发现你的行李 有的就是国内我觉得还好啊，有的就是要出境的话有的是直接给你弃掉 就扔掉了啊。 嗯，而且之前我们其实有的一些租赁客户会跟我们说，有些机场会故意给你就是增加一些限制，比如说你的，你三块电池啊，你已经超标了，你就拿不走。 对， 这个其实就是去海外，大家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功课。 没错，当时包括像一些剧组出去拍，那电池多了去了。 对， 我们曾经经历过，当时拿的是电视台的大那个贝塔 cam 的摄像机，一共是六台，最后是电视台的总编室打电话。到这个机场这边来，然后呢，而且发了一张传真，是情况说明是要用哪里去哪里拍摄什么节目，最后放行。 当时我们还开了介绍信，对 对对。 所以呢，这里边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之前也身上数码产品多嘛，因为做活动的时候身上带一堆东西。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带东西很多，电池很多，出门的时候呢，提前打一张单子，我一共有多少个设备，有多少个电池，而且我会把电池把所有的电池集中放在一起给人看一眼。如果你做的准备很好，他一般就会对你的放行会比较的容易，而且你要尽量早到机场。 对对对，没错。 当你到机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机场外面的柜台人员和安检人员和航空公司人员这三个人员，他们对这个标准其实都说不清楚的。 对， 最后你只能自己去走一遍。如果当时不行，你可以立马转运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做 其他方案。 对。 如果是出国出境的这种情况的话，一个团里的话，把电池 分散一下， 或者 不走 一定要注意海关要做个申报啊，千万别是自己偷摸带走了。 现在什么都偷摸不了了。 啊、对。嗯，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 对 对， 别给大家找 trouble。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基本告一段落了。非常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去解释了一下关于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功能啊、使用场景啊，包括一些创意的玩法呀、包括一些小的小 tips 啊、小贴士等等等等。 这个无人机飞行对我们来说出行的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什么规章制度的，大家一定要遵守，也便于我们出行的时候不给自己找麻烦。 不能飞就是不能飞，你看今天他不让我们飞，我们就真的不能飞。 不能飞，对，我们现场直播是完全真实的、可信的哈。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和易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 还有小龙虾哦，大家别忘了。 是的，马上关注来自美肉鲜提供的24小时全品类配送的麻辣小龙虾。送给大家，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活力 VC 课。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